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俄罗斯指挥大师斯维特兰诺夫指挥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曼弗雷德交响曲》和弗朗切斯卡的《李米尼幻想序曲》，稍后请您继续欣赏。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古典音乐广播。 壮阔的史诗，激动人心的画卷，就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线调频98.6兆赫，交响空间，每天8点20点播出，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的音乐节目。在接下来的交响空间中，请您欣赏俄罗斯指挥大师斯维特兰诺夫指挥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弦乐小夜曲和意大利随想曲。 Thank you.